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首都机场对国内其他机场入境不满21天旅客实施闭环管理。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发布提示，要求各中介机构严控房源待看人数和时间。 房山乐活城业主制作幸福馒头，为一线社区防控人员加油打气。 北京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实施，重大突发最迟5小时内向社会发布。 北京、杭州、成都同一天出台限购政策，今年楼市调控为什么如此密集呢？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刘虹收获一枚铜牌。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曼宁。 请全工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呢，北京将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呢在22度。明天早晨啊，会有轻雾，东南部郊区啊，能见度啊在1到2公里。那么明天是周六，也是立秋节气。立秋过后呢，大陆高压开始逐渐的控制华北地区，这就显示出了早晚啊凉爽舒适，白天啊依然较热的特点。那么明天的天气啊和今天一样，最高气温呢在33度左右，还是比较适合外出活动的。就是呢天气啊比较闷热，外出呢要注意啊遮阳防晒。那么到了星期日呢，天空云量开始增多，最高气温呢在32度左右。下午呢随着气压场的减弱啊，这种闷热感啊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较高的气温呢使得大地层结啊更加的不稳定。到傍晚前后，将有高空冷空气影响北京西部和北部郊区，开始呢出现雷阵雨，然后伺机向东出现全日性的雷雨天气。那么后半夜呢就将转成啊稳定性降雨。那么预计这次降雨过程啊会持续到下周一的上午，对下周一这个早高峰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曼宁。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00到120，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还是来先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4例，其中本土病例80例，包括江苏61例、湖南9例、湖北6例、内蒙古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另外，北京市今天下午召开疫情防控第233场例行新闻发布会。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这次的发布会上啊，有哪些重要信息发布了呢？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首先呢，首都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目前各航空公司取消了到首都机场的航班，那么涉及到14个城市，包括南京、扬州、淮安、张家界、常德、郑州、德宏、宜宾、泸州、沈阳、芜湖、成都天府机场、海口和荆州。那首都机场对直接进入国际货舱的客舱和货舱的人员，接触入境旅客以及机组的保障人员，包括直接接触进口货物的人员，直接接触重点管控生活垃圾从业人员，都在严格执行2级中的管理要求，也就是工作区域集中，作业人员集中居住，按照重点管控生活垃圾的标准来进行清运。 那么国内其他机场入境不满21天的旅客呢，也需要进行闭环的管理。这部分旅客抵达首都机场之后，公安人员将会登机带领旅客，并且手递手的交给政府工作人员闭环转运到集中的隔离点。而旅客如果是从首都机场出行的，是需要持有绿色健康码，并且规范佩戴口罩，经过测温之后才可以进入航站楼。另外，顺义区对首都机场周边的区域也实行了分级的管理，分批分类的安排核酸检测，严格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的管控，并且严格落实当日派单、当日排查、当日纳入管控、当日核酸检测四个当日的要求。同时，顺义区也加强了集中隔离点的管理，目前已经启用集中观察酒店22家，共计是5000多间的这个房间，同步的做好隔离酒店的相关的储备工作。另外呢，顺义区也表示要全力做好奥运归国人员的隔离接待准备。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肖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嗯。再来看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近期疫情防控工作的提示，要求各中介机构严控房源待看人数和时间，严格遵守社区疫情防控规定。 提示要求各中介机构要在营业场所的入口处设置醒目清晰的健康宝行程码小程序图标，加强扫码测温、佩戴口罩、通风消毒等工作，落实一米线管理制度，做好门店公共区域人流量的监测，有序进行接待，配合社区等基层组织摸排流动人员情况，提供出租房屋和承租人的动态信息，服从社区防控工作安排。 同时，各中介机构要严控房源待看人数和时间，严格遵守社区的疫情防控规定，在合同签约、过户办证等现场办理环节实行分批错时预约办理，避免人员集中。特别是位于疫情中高风险区域的门店，应暂停各类聚集活动，并通过错时上下班、轮流值班等弹性工作方式降低工作人员密度。 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增大，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紧盯冷链食品疫情防控重要环节，积极开展冷库专项整治。记者今天跟随丰台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检查室了解到，自疫情发生以来，京深海鲜批发市场没有检测出阳性的样本。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六号上午，记者跟随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京深海鲜批发市场进行检查。在市场大门口，记者看到每名进入市场的人员都必须扫码登记，拎着消毒液的工作人员还会绕车一周，对车喷洒消毒药水。京深海鲜批发市场总经理刘翠苗介绍，从去年开始，京深海鲜批发市场还开发了京深一家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专门对入场货车及人员进行预约登记管理。 送货的话呢，车牌号、司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我们有专门的后台核审他这些符不符合。再有一个像进口的话，我们到国家的海关网站去查，然后核审完之后可以的，我们会通过完之后他才会有码，他就可以进货到场内。就是我们现在是以会员制的形式进来， 已经取消零售了。 老百姓过来的话，先成为我们京深的一个会员，注册为这个会员的身份进来。 咱们环境消杀的登记在哪儿呢？ 这是每天的。 在一家经营冷冻海鲜的店铺内，执法人员掏出手机，通过扫描商品上的北京冷链二维码查验商品的信息。 凡是进口冷链食品都要登录北京冷链追溯平台啊，产生这个冷链追溯码。它这个原产国是吧，证明是泰国，入境日期是2021年6月18号，核酸检测证明黑虎虾和香虾，这个是对得上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丰台区市场监管所16庄市场所所长高建立介绍，京深海鲜批发市场对所有鲜活食品样本和环境点位每月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对从事进口冷链的呢，每周对从业人员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人员是大概是400到450，环境呢每周是基本上350个点位，样本检测呢基本上每周150到300，基本上每周一下午休市，搬家是大扫除清理死角。从这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对京深市场的检查呢，目前来说没有出现阳性的样本。 随后，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来到位于玉泉营桥西的京冷冷库，记者看到货物进出冷库口都要经过一片白色喷雾区域。京冷冷库经理刘双喜介绍，这套六面消杀设备可以对货物进行无死角消杀。 冷库的货物是鸡类产品和肉类产品，主要供应各大超市、各大餐饮业。根据南京那边的疫情， 我们在河北有冷库直接交易了，就之前的储存量在6000吨左右，现在储存量小了，变成2000吨。这设备里边水是含氯的消毒液，保证把疫情的传染点全给消杀掉。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副科长王坤表示，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冷库主办方严格按照所贮存的食品规模，合理有效开展核酸检测。 冷库的从业人员，咱们现在是3800多人，咱们冷库要求他们是全员接种疫苗，是每周至少一次核酸检测，在加大检测频次的同时，增加检测点位选取的密度，力求达到对贮存产品的疫情监测动态覆盖，确保早发现早预警。 北京是国内重要的暑期出游目的地，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再度严峻，北京一日游市场也由七月份的火热场面转为八月份的市场冰封。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东胜门北侧的877和919公交场站。每年的暑假，这里都是外地游客打卡八达岭长城的重要出发点。在车站呢，往往可以看到近百米的长队，但是今天早上我到达场站的时候，却看到整个场站空空荡荡，公交车前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三三两两的散客呢是不需要排队就可以登车。 来，给我测下体温，伸下手。 来自深圳的游客冯女士带着上中学的女儿，经过测温验码之后登上了877路公交车。 挺远的，带孩子来就想去看一下嘛。结果当时来的时候抢票抢不到，结果一到这儿，感觉还好，没那么多人。颐和园还没去呢，本来说明天去的，到时候看吧，如果严重我都不敢去了。 北京公交集团第八客运分公司运营部副经理曹木凯介绍，目前日均发车40班次左右，运送旅客约1000人次，游客数量明显下降， 跟上周比基本上就是下降了70%-80%吧。要按19年吧，19年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大概在这个时间段上，我们正常发车应该在300车次，日均的人次大概得在16000-17000人，受疫情影响很大。 今年7月中下旬，八达岭长城多次达到日最大游客承载量4.875万人次的上限。进入八月份以来，受疫情影响，近3天的日均游客量已经下降到5000人次。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北京欢乐谷，园区7月份营业额破亿，创下历史纪录。但是疫情卷土重来，又让重心发生了转变。北京欢乐谷市场部工作人员介绍， 工作重心也从运营创收呢转移到了疫情防控的这个重点上。从8月5号开始，北京欢乐谷的华侨城大剧院还有我们的市众星球蹦床馆都暂停开放，避免呢游客在室内大规模的去聚集。那夏天最受游客欢迎的电音节的活动呢也暂停了演出。我们的游乐项目在正常开放之余，也加强了消毒消杀的频次，也会要求我们的游客戴好口罩，隔位乘坐，组织公司1000多名员工进行核酸的检测。那目前呢，员工的疫苗接种率呢也超过了90%。 天坛公园因为外地旅行团的减少，也出现了游客明显下降的情况，但相关的防疫措施仍在完善，确保入园游客安全。天坛公园宣传科副科长陈颖表示， 天坛公园在限流60%的防控措施之外，还增加了防疫的提醒牌示，在门区售票处和展示门口设置了1米线，针对老年人在门口设置了健康宝核验终端设备以及相关的服务引导人员。我们还在景区、殿堂等室内场所设置了口罩补给站，为游客提供方便。 近两天，一段幸福馒头的短视频在网络被热传。视频的制作者名叫蒋奇，是一位住在房山区天恒乐活城小区的一名业主。目前小区正在被封闭管控，他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给冲在一线的社区防控人员加油打气。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也联系上了这位蒋女士，详细的情况来听报道。 这则视频中，一个长条形的馒头上面有咖啡色的3个字乐活城，将馒头分4刀切开，截面依次展示出了红色的房山加油4个汉字，蒋女士给它起名为幸福馒头。 为了让这四个字更醒目，蒋女士还特意用甜菜根打成汁儿来和面。 先做四个馒头胚子，然后把这四个字再用一个大的面团给它包裹起来，表面上贴上了乐活城三个字。因为之前武汉疫情，记得我看见过这样的视频，然后我就想试着自己做了一下，正好也有政府提供的面粉。 八月一号凌晨，天恒乐活城小区出现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小区第一时间进行封控管理。69栋楼，居民5278人，属地政府即刻开始部署这个大型居民小区的生活物资供应。 第一时间给我们供应了有蔬菜、鸡蛋、面粉、有米，大家基本日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隔离不隔心，文化活动和心理疏导工作也随即展开。小区所属的岩村镇宣传科负责人温兴善介绍， 发放了一些解压的玩具的大礼包，里面有魔方、有九凉环、有怀仁道，缓解一下咱们紧张的情绪。然后呢，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4名的心理医生以及学校的一些志愿者进行线上的一些心理疏导活动，同时根据居民的年龄层次和兴趣爱好开展了一些线上的厨艺比拼大赛。居民的点击量已经有近6万次了。书画美术作品的大赛现在已经收到作品100来件，点击量有2万多次了，也会评出一些小的奖品啊，通过物资配送这块发到居民手中。 蒋女士也表示， 希望疫情大家能够安心的居家隔离，配合政府，他们是咱们强有力的保护伞，不需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同心协力，一定会平安度过这次疫情。 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最近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防控措施升级，但朝阳区蓝色港湾的防控不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最近国内疫情出现反弹，防控措施升级，但是市民李先生发现朝阳区蓝色港湾存在防控不严的情况。李先生说， 儿童城这边从这个入口进来一直到这个孩子学习这个位置，一点防控没有。看他们这里边穿黑西服的，应该是他们那个商场这个自己的员工，有的口罩都不戴。前几天各家机构，我看工作人员呢，或者说在这边上课的孩子家长啊，也没有戴口罩这个现象。 李先生认为，蓝色港湾目前的防控措施存在隐患。 那之前的疫情这么惨重的教训，大家当然明白啊，那就是有生命危险啊，所以我才这么谨慎吧，把孩子课程都给停了呀，不来了就完了。 随后，记者向蓝色港湾的管理方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解释说， 从那个麦当劳进楼的入口确实是没有测温，因为我们的测温都设在外围，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式商区，就从车辆和人员进院的口在那里测温，还有这个扫码登记。 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商场已经逐步提高防疫等级，将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 每天都会在5点开专题会，采取人盯人的方式，一个人管2家商户，所有的管理层都40多个人排班，每天不间断的检查，不定时的检查。 蓝色港湾属地麦子店街道办事处也表示，会对李先生反映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督促蓝色港湾制定整改方案。 市民反映的问题呢，街道呢已经督促蓝色港湾制定了整改方案，为适应当前的那个疫情防控的那个要求呢，麦子街道呢要求蓝色港湾物业呢落实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同时呢，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宣传。 疫情防控无小事，商业区人员聚集，一旦发生疫情传播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希望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四方责任，守护好市民的健康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8月5号，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在许昌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例，包括郑州市7例，安阳市1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发布18号通告，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相关措施。通告强调，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其中，中高风险地区内居民足不出户，健康码标记红色；封控区域内居民足不出院，健康码标记黄色。每一天，每户可以安排一人持出入证，由社区办理的出入证外出购置必需的物品，其他居民坚持非必要不出市。 8月5号，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6例，包括武汉市3例、荆门市3例，都已转到定点医疗机构救治。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其中本土12例。 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截至8月5号，武汉已对104个小区实行封控管理，封控小区和工地实行人员只进不出，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累计采样数 1031.9 万人次，累计完成检测 551.2 万人。 截至昨天24点，荆门高新区、多刀区先后发现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名确诊病例为同一传播源，都是中建三局武汉市转口项目工地务工人员，都是在重点地区返京人员主动排查中发现的。另有本土病例一名，为确诊病例张某的密切接触者。 据荆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8月6号0点起，荆门市严格人员进出管理，倡导中心城区人员非必要不出城。荆门中心城区旅游景点景区、娱乐场所、游乐场所、餐饮堂食、棋牌室已经暂时关闭，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培训，监管场所、福利机构和养老机构等场所实行封闭管理。荆门中心城区范围内公路客运、旅游包车、出租车、网约车暂时停运。 扬州第八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今天召开，8月5号，扬州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8例。截至目前，扬州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20例，其中轻型69例，普通型135例，重型14例，危重型2例，没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经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自今天12点起临时停办扬州站、扬州东站的客运业务，关闭进出站通道，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好，18点21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北京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实施，重大突发最迟5小时内向社会发布。北京、杭州、成都同一天出台限购政策，今天楼市调控为什么如此密集？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蓄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蓄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倾心。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权益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新闻发布会。市政府、市水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遇到有重大突发事件，主责部门要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响应，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信息，最迟应该在5小时内发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作为北京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对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四大类突发事件的全流程做出了总体规定。新修订的版本特别明确，要强化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市政府副秘书长韩庚表示， 遇有重大突发事件，主责部门要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信息，最迟应在5小时内发布。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发布后24小时内组建新闻发布中心，及时准确客观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 新版市总体预案包括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等八个部分，其中专门增加了预案管理部分。市应急管理局救援协调预案处处长江波介绍，针对市民关注度高的森林火灾、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都编制了科学详尽的预案。 目前的预案呢，包括了专项的应急预案、部门的应急预案、应急的保障预案，还有基层的应急的工作手册，以及配套的事件的行动方案。全市的四大类50多种事件都要开展定期的演练，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七月以来，郑州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截至七月底，北京今年的平均降雨量比去年偏多2倍， 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防汛抗洪形势复杂严峻。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刘宏伟说， 总体预案发布实施之后，为洪涝灾害的应对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遵循。那么以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四预的措施为抓手，加强洪涝风险的会商研判，努力提高预报的精准度，突出防御的重点主要是水库的安全度汛、山洪灾害以及城市积水内涝，加强易积止水点的这个布防布控，迅速处置积水险情，确保城市运行的安全。 近期，北京市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进行了升级，将抓拍机动车欲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审核无误后，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进行处罚。今天，北京市交管局法制处科长徐永辉做客北京交通广播，对机动车礼让斑马线的政策首次进行解读。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的报道。 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指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车身任何部位没有进入人行横道区域，遇到已进入人行横道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机动车前方时没有停车让行的行为。市交管局法制处科长徐永辉介绍，比较典型的有下列几种行为： 一、从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行人队伍中强行穿插，造成行人行进中断的；二、逼停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行人的；三、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仍强行通行的；四、采取突然加速等方式绕过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的，以及其他影响和妨碍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通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明确规定，机动车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本市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进行升级后，交管部门将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执法相结合的形式，对机动车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徐永辉说， 一种是现场执法，由现场执勤的民警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进行纠正处罚；另外一种方式是非现场执法，通过电子警察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进行记录，拍取照片取证，将相关的图片资料上传到公安交管部门信息系统之后，通知机动车驾驶人接受处罚，处以200元罚款，并记三分。 当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遇到行人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短时间无法通行时，应该怎么办呢？徐永辉介绍， 这种情况下，机动车首先应该还是按照法律规定停车避让行人。另一方面呢，对于路口的交通秩序，我们交管部门呢也是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对机动车还有行人秩序都加以控制。同时呢，路口呢也有交通民警、协管员以及志愿者，最大限度的保证机动车和行人都能够有序通行。 另一方面，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徐永辉表示， 行人通过路口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另外，如果人行横道有交通信号灯的控制，那么行人在通过人行横道同时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行人违反规定通过路口的，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 为满足大兴区及河北固安周边城市居民更早地搭乘地铁通勤的需求，同时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京港地铁将从下周二，也就是8月10号起，对4号线大兴线的首末班车的时间进行调整。 其中，天宫院站到安河桥北站、公益西桥站到安河桥北站双方向的首班车都提前，末班车都延后。天宫院站开往安河桥北站的首班车提前25分钟，早上5:05发车。公益西桥站开往安河桥北站的区段的首班车调整为早上的5:03发车。 同时，安河桥北站开往天宫院站的末班车延后15分钟，为晚上的10:35发车。安河桥北开往公益西桥站区段的末班车调整为晚上的10:48发车。 明天是立秋，记者从聚德华天了解到，京城各家老字号的肉类美食重装上阵。屈原酒楼的茶油剁椒鱼头，原料进的是新活大鱼，挨个用尺子丈量鱼头大小。立秋时节，2.5斤左右的鱼头味道最佳。这道菜立秋时节当天销量是平时的3-4倍，其中外卖会占到40%左右。 老字号鸿宾楼细选原材料，在立秋送来鲍鱼、牛头方、海鲜、全家福等低脂立秋菜，全都支持抽真空塑封外卖。峨眉酒家为立秋添上了风味烤羊腿等系列新菜。 今年立秋，为了方便大家预订，避免成顾客排队等候，不少老字号餐厅通过组织微信群销售，为百姓生活带来便利。临近三伏，老字号把立秋和三伏的讲究相结合，柳泉居推出烙饼摊鸡蛋、酱肘子和荷叶粥的组合。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海坨山下归水之滨，他领军教改，播撒爱心。五年时光一刹那，学生上学，教师乐业，家长放心。陶汪来用责任和担当引领延庆一中向北京一流的国际生态文明校园快步迈进。 我是陶汪来，作为党员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有执着的教育梦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努力办学生幸福、家长满意、社会认可的优质教育，是我们的使命与担当。 高考加油！ 2021年高考第一天开考前，延庆一中的学生们在考点门口寻找校长陶汪来的身影，与他握手、击掌、拥抱，然后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这样的情景每年都在上演，已经成为延庆一中高考期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陶汪来笑着说道：“ 我高考时都站在门口迎接他。2019年那一年，第二天考化学，一个大姑娘远远的看到我在那里，飞奔过来就跟我一个拥抱啊。她让我们抱你，主要是一个呢，就是你把我们都当自己家的孩子；第二个就是我们想通过跟你拥抱，释放这种紧张的情绪。” 学生们眼中的陶汪来不太像个威严的校长，他常穿着 polo 衫，总带着一张笑脸，还会在食堂跟同学们聊天。即将高二的池同学告诉记者， 有的时候我会早上来学校吃早饭，就看到陶校长也经常在那个食堂吃饭，还会拿着一个本儿，然后问同学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一些东西，让我随时记上。其实对于校长呢，最开始大家都是会有点敬畏，但是跟陶校一接触之后，发现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随和和蔼的人。 陶汪来曾先后在老家安徽省以及北京市的五所中学担任20多年校级干部，并打造出了多个示范高中，在教育系统内小有名气。 我是2013年作为全国的高等人才引进到海淀的，在云校担任高中部校长，担任校区的执行校长。因为在到海淀来之前，我是当地的一个省级重点学校的校长和书记，当时也还只有不到40岁，所以呢，感觉到人生还是大有可为的。 在北京海淀区的重点学校当校长是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但五年前陶汪来却来到了北京最远的郊区延庆，为的是改变一方教育的梦想。 延庆正好在全国找校长，基本上2天3天就联系一次，你看他三顾茅庐，他去了5趟，应该是我也被感动了，感觉到他是真想把一方教育办好。所以呢，当时说那行，来干点事吧。2016年到2017年第一年拼命的干，那一年的当时的重点大学的提高率就提高了10个百分点。 来的第一年，延庆一中重点大学的升学率就提高了接近10%。陶汪来出战告捷，然而随着对地方教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意识到仅仅怀揣梦想还不够。 北京要想基础教育成为全国的高地，它不仅靠东城、西城、海淀、锦上添花，更要靠远郊要补齐短板。尤其现在这个教育改革的力度这么大，感觉到这边确实只是仅仅有梦想是不行的，它必须要有相应的改革的举措。 到战国的时候，它就是比较乱，所以就是不分性 学子讲堂作为陶汪来大胆创新的一个缩影，学生们可以在课余时间登上讲台，向大家传播自己擅长或热爱领域内的知识。参加过的好同学说， 我们可以先在班里边进行初讲，发掘人才，紧接着推广到全年级以及全学校，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下进行公开演讲，它对于我们综合素质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都是非常有效果的。 陶汪来对校内体制机制的改革也开始实施，他推行了学校机构扁平化管理、领导干部淘汰制、教职工双向聘任制等举措。 那变革呢，我们就是原来不是什么教学处啊、什么德育处啊、什么后勤处啊，统统把它原来的机构全部取消， 专门成立了以服务为导向的行政服务中心、教学服务中心，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就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思路、工作方式的改变，让大家慢慢树立一种服务意识。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前瞻的管理模式，渐渐使延庆一中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升。示范带动了延庆区高中教育整体质量跃居郊区之首，延庆一中也被誉为北京基础教育的一匹黑马。担任延庆一中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的政治老师王燕告诉记者， 之前那几年吧，就没有清华北大的，就是有几年是断档的。我觉得这几年我高考成绩也特别好，得益于陶晓的一种领导。 喂， 在接受采访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陶红来的手机陆续响了四五次。 你说， 对待和学生权益相关的问题，他绝不耽搁，果敢处理。王燕老师说，这就是他的工作常态。 虽然是一个校长，从来都每天早晨可以说是在七点之前就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了，每天晚上十点之后陶晓基本上都不回家，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包括高考之前，很多次陶晓其实都是在宿舍里和同学们是同吃同住。 在陶红来办公室的明显位置摆放着一个微笑着的粘土人偶，与他十分神似，这是学生参加手工活动后送给他的礼物。柜子里他还珍藏着学生们用彩纸做成的花束和手写信。他说，学生的信任是压力也是动力，而他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有个故事，一个孩子在海边潮汐上来了落下去，鱼不就是在海滩上嘛，对吧，然后他就把鱼往大海里扔，有个人讲，海滩上都是鱼，你扔着那个有啥意义。那孩子讲了，我扔的这个鱼他在意。教育就是这样的，你能够改变一个是改变一个，所以呢，下一步就想在高中的特色发展方面，我们进一步的努力，让他真正的成为北京的优质特色校，那我们延庆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这个氛围里面能够成长。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采制，部分音响来自新闻报道等，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30，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二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3次飞行。 再来关注楼市调控。在8月5号，也就是昨天，北京、成都、杭州先后发布楼市调控新政，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加大楼市调控力度。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公告称，从8月5号起，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从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北京市购买商品住房。 成都市住建局也在昨天发布关于加强赠与管理和优化购房资格复核顺位相关事宜的通知，强调房屋所有权人将住房赠与包括赠与部分份额直系亲属的，受赠人如果不具备购房资格，则赠与的住房自产权呢，自登记之日起的5年内仍然计入赠与人家庭住房的总套数审核购房资格，同时还要计入受赠人名下。 同一天，杭州发布通知，在加强住房限购方面，落户杭州未满5年的户籍家庭连续缴社保满2年才可以买一套房，非杭州户籍家庭在购房至前4年起连续缴纳城镇社保或是个人所得税满4年可以买一套房。 不少购房者表示，这次楼市新政虽然严格，但是确实能够起到给杭州楼市降温的作用。那么北京、杭州、成都三地的调控政策有什么样的特点，有没有共通性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三个城市的话，它应该说都是针对限购政策，都在这1天多的时间里面发布了不同方向的限购打补丁政策。从政策的内容来看的话，都是针对限购，但是打补丁的方向都不太一样。北京是针对是离异离婚的家庭购房的这么一个打补丁政策，成都的话是针对赠与也计算为购房交易，它主要是针对了一些摇号人群的这些购房资格的问题。然后杭州的话其实是针对的一些新落户人群，它是要求在一定年限之内必须要有当地社保才可以购房，它主要是针对的新落户的人群。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说最近几天，包括从7月以来，我们看到的是房地产调控全面在升级，针对之前的市场的一些政策的漏洞都在打补丁。 所以从政策的原则来看的话，主要还是细微末节针对市场的一些漏洞做的一些修改，但是对于市场的影响来说都会比较大，因为这些政策的话基本上针对的是过去有可能干扰或者说影响这些城市市场稳定的一些主要的方面做出来的一些补丁。以北京为例，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从2020年的下半年以来，北京房价上涨主要集中在学区房之类的一些物业，那这些物业的话，购房人群里面很大的比例的确是借助假离婚获得了购房资格，所以这次北京的政策升级会很明显的影响后续市场的这么一个过热因素的这么些存在。然后像杭州作为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价差最大的一个城市，它的这次升级，过去一些为了这种创造房票而新落户当地的这种购房人群会有一个明显的影响。然后成都的话，它的政语获得一些这个无房户资格或者优先摇号，这次政级升，这个这次的政策升级也会明显影响这部分的需求。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最近的调控其实是在这个中央部委的约谈的大趋势下，出现了各地继续的升级过去的调控政策。 从七月下旬八部门发文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以来，多地加码调控政策，在学区房炒作、新房摇号销售、中介整顿等多个方面精准出击，调控节奏加快。 7月26号，济南住建局发布通知称，严格规范新建商品住房的认筹行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开发企业和承销机构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意向金、诚意金、认筹金等预定款项。 7月29号，武汉市房管局对于加强购房资格管理工作征求意见，在武汉限购区域买房要提前申请购房资格，审核通过之后取得房票，迎来凭房票买房时代。8月2号，浙江金华发布通知，内容包括拿证后3年限售、实行公证摇号销售以及开启二手房限价等。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1到7月，全国房地产调控多达352次，而2020年，也就是去年同期为336次。那么从单月来看，七月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自上而下的调控政策多达66次，创新了年内的最高纪录。 那么近期房地产调控方案密集出台的原因是什么？对于下半年楼市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张大伟的分析。 从政策来看的话，其实2020年的政策就比较多，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稳定投资的政策出现。然后另外的话，下半年也增加了一些调控的约束政策。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到了2021年，特别是一季度，我们看到的是全国一线城市成为房价上涨的领头羊，部分的二线也非常热，所以房价的上涨是出现调控密集发布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到了最近几个月，特别是6月份到7月份，以七月份为代表的是中央部委密集调控，其中包括银监会、央行还有住建部等等多次发布针对楼市的调控。过去几年的话，国内的房地产调控基本上是以一层一策、因城施策为主，地方是调控的主要发布政策来源。但是到了2021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我们看中央部委成为这一轮调控的主要的主导方，所以政策的话，在叠加上中央部委约谈地方之后，地方发布密集的响应政策，所以出现了调控多发、调控力度越来越高、对市场的这种细节的调控越来越明显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从市场的走势来看的话，一方面房地产调控主要还是看信贷，那信贷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2021年的一季度信贷其实供给量是非常多的，刷新了一个历史记录。但是随后的几个月，特别是我们看到6月份、7月份，一直到刚刚过去几天的8月份，其实整个房贷的控制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房贷不足、房贷价格上行、放款非常缓慢的现象，对于楼市的影响已经开始明显的出现。从这个过去的成交量的下滑，已经逐渐的开始影响到了价格。最典型的，比如说像这个深圳已经出现了一些二手房的价格的调整，所以后续像这类型的城市，随着调控，不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调控都在密集发布，市场的整个的变化也会向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到下半年的话，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我们看随着信贷的收紧，叠加上对二手的调控的升级，整个市场的定价会更加理性一些，包括学区房这些过去房价上涨的领头羊都在被调控抑制。所以整个市场的话，我觉得下半年肯定会逐渐的平稳， 过去的一二线热点城市上涨的趋势会明显的被抑制。 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来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东京奥运会的表现。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当中，在第18公里时有机会冲击冠军的中国选手杨佳玉吃到第三张红卡，被罚停两分钟，就此退出冠军的争夺。最终中国选手刘虹以1小时29分57秒的成绩排名第三，收获了一枚铜牌。 空手道项目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名将尹笑妍登场，她出战女子组61公斤级比赛。在上午场的小组赛当中，尹笑妍表现出色，2-0战胜了委内瑞拉选手加尔西斯，1-0战胜法国选手莱拉，4-2战胜日本选手染谷真由美，2-2判定战胜了土耳其选手科班，以4战全胜小组第一的身份强势的晋级四强，提前锁定奖牌。 另外，在女子拳击75公斤级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倩是以5-0完胜俄罗斯奥委会队选手，顺利闯入决赛。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8月6号，在东京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倩以5-0完胜俄罗斯奥委会运动员玛格梅达利耶娃，顺利闯入决赛。赛后，李倩透露， 这场比赛在台上的控制还可以吧，因为在下面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根据他上场打完中间也停了好几天，通过他的比赛录像啊，去看一看他的技术特点啊，去根据他的一些小的问题去克制他。这种 31岁的李倩曾在里约奥运会上闯入半决赛并夺取一枚铜牌，经验比对手更加丰富，比赛从开始就进入了李倩的节奏，他并没有与对手进行硬碰硬，而是巧妙周旋，利用自己的速度和步伐来寻找机会。 因为他的力量很强，如果再跟他用身体对抗的话，我肯定是吃亏的，所以主席啊教练在下边布置的战术也是打距离，打一下就走，不要跟他过多的纠缠。这种 第一回合5名台下评判都给出了10-9的比分，李倩领先。第二回合形势不利的玛格梅达利耶娃开始发起咄咄逼人的攻势，李倩仍耐心迎战并伺机反击，不给对手翻盘的机会。 他突然的判罚，对手是使劲往上贴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撤不出去，俩人就靠一下判罚。但虽然判罚了，但是对我也没有过多的影响，因为我知道那一场还是比较自己比较占优势的。如果突然是那种判罚，如果我当时还想，如果是第二回合输了没关系，我还有第三回合。 第二回合结束后，台下评判再次评定李倩10-9领先。第三回合对手已经回天乏术，李倩则继续控制着场上的节奏，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最终5名评判一致评定李倩获胜，全场比分5-0。展望8月8号即将与英国选手普莱斯的决赛，李倩表示 还是很高兴吧，因为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步的目标，因为进入决赛完了之后自己还是想去拿这枚金牌，所以现在不去过多的想太多，首先把下场比赛的过程去做好。 中国拳击协会主席、中国拳击队总教练张传良表示 英国这个队员不太好打，因为英国这边英国教练的团队比较厉害啊，教练团队比较厉害。另外呢，他事先呢对我们也做了一些个研究和其他的，我相信我们队员只要发挥的正常水平啊，应该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目前奖牌榜的情况。中国代表团以34金24银17铜暂列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位。 那么今晚和明天东京奥运赛场还有哪些看点呢？马上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齐良博来了解一下。齐良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目前正在进行什么比赛，来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乒乓球男团的决赛。那现在呢，第一盘的这个双打，应该说许昕和马龙的这对组合已经在大比分上是2-0领先德国队。那比分分别是第一局11-3，第一局11-7，第二局11-3。如果第三局现在正在打的比赛拿下的话，那么中国队将在5局3胜的总的大比分上是占据先机，1-0领先。那除了今天晚上，除了这个男乒的决赛呢，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看点。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男子4x100米接力队将在今天晚上登场。那在预赛中呢，应该说由汤兴强、苏炳添、谢震业、吴志强组成的中国队是以37秒92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顺利的晋级了决赛。那同组的美国队呢，因为只获得第六，所以无缘决赛。应该说这4名队员在中国了 国内来说是顶尖的百米的前五名。所以说五年前里约奥运会上中国队与领奖台失之交臂，那这次呢来到东京，相信小伙子们也会在与牙买加、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以及加拿大队的最终的决赛中，争取能有一个好的名次，可以站上领奖台。此外，今晚还将进行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那韦永丽、葛曼棋、黄圭芬以及这个梁晓静组成的女子四乘一百米的这个团队，应该说是以42秒82的成绩小组第三争晋级到了决赛当中。虽然说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队员们也表示能够站在决赛上的舞台其实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巨大成功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中国接力女队史上第二次晋级奥运会的决赛，所以今天晚上对于中国四乘一百米女队来说的话，挑战自己、突破自我，我觉得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主持人， 是那明天白天这个奥运赛场还有哪些看点呢？为我们介绍一下。 那北京时间8月7号呢，东京奥运会将展开足球、篮球、排球、沙滩排球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项目的争夺。随着东京奥运会接近尾声，应该说中国队的这种夺金点呢也慢慢的这个淡下来了。那但是明天呢，像女子马拉松的决赛，李芷萱、张德顺和百丽三名选手都将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甚至冲击金牌。另外呢，空手道女子61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巩俐应该是也有机会去作为另一个冲击点。此外呢，跳水梦之队明天将进行收官的比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杨健和曹源将联袂出手，那么也将向这枚金牌发起冲击。拳击赛场的女子陈量级的决赛，古红进入了决赛。花样游泳团体自由自选项目，尹成新将和队友携手搭档去冲击。此外还有一些重点的比赛，比如像男篮的决赛，美国梦之队和法国队的这场关键较量。另外男足决赛，巴西将对阵西班牙。这些焦点的比赛都将在明天来进行，也希望大家可以予以关注。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再见。 再见。 下面呢，我们来进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本周现货黄金价格维持整理走势，那么相关的分析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那未来如何看待金价走势呢？ 我们看到周五金价是下跌，因为在备受市场瞩目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前，美元是保持涨势，同时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暗示有可能会比预期更早的收紧政策。那昨日现货黄金是下跌了0.42%，最终是收报每盎司1804.16美元，继续维持这种整理的走势。周四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美国经济复苏进展迅速，劳动力市场正在改善，美联储可能会比一些人预期的更早开始撤走宽松的政策。那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周三也表示，美国经济有望在明年年底前到达美联储为加息设定的就业和通胀门槛，这也符合2023年加息的预期。但同时，明尼亚阿波利斯联储总裁卡什卡利表示，高传染的德尔塔病毒可能会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并影响美联储缩减资产购买计划的时间表。因为德尔塔病毒在接种疫苗率较低的周肆虐，近期美国单日新增病例也是攀升至6个月的高点，全国范围内的报告感染病例是超过了10万例。市场目前比较关注今晚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认为这份报告对美联储政策立场至关重要。个人认为本次非农数据对影响市场的预期也是至关重要，因为近期美联储对于未来收紧紧缩的预期是出现这种就是明显的强化，能否落地仍需要经济数据的支持，但有可能因为经济数据滞后，目前德尔塔病毒在全美的反弹并没有显现出来。因此此前几个月美国多州已经是取消了这种失业补贴，这可能对之后非农数据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近期德尔塔病毒在全美的扩散又为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了不确定性，这使得市场未来的走向变得更加难以预测。那从目前影响金价走势的因素来看，中短期其实还要关注美联储能否将这个缩减购债顺利落地。如果这几个月美国疫情防控的压力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增加，且就业市场出现持续的改善，那么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缩减购债的可能性较高，金价无疑将受到打压。 但考虑到目前距离美联储加息仍有较长的时间，并且现在疫情变化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更加难以预测，因此金价下行的空间预计整体有限。那如果未来全美疫情出现这种持续的恶化，同时就业市场再次受到疫情干扰，那么美联储缩减购债的预期将减弱，这也可能使得金价继续维持当前水平震荡。具体后市走势如何，还是要关注上述情况的发展。主持人， 好，请刚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那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685，欧元对人民币报7.6391，英镑对人民币报9.0053，加元对人民币报5.1714，澳元对人民币报4.7872。主持人， 好，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江宁、清瑞、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一点清新，26年专注面点制作。赵慧莲，北京民族饭店餐饮部面点厨师长，中式面点高级技师，师承于面点大师郭文斌先生。他对自己的工作和产品怀揣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他是我们身边工匠精神的体现。曾获2006年国际烹饪技术大师、第6届全国烹饪大赛个人金奖，2018年荣获首都劳动奖章，2020年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2014年北京 APEC 和2019年“一带一路”国际峰会的指定面点大师。赵慧莲从事餐饮烹饪26年，专攻中式面点。她追求无添加、低脂、低糖的健康面点，反复实验，用纯天然食材提炼天然色彩，丰富面点外观。她改良面点原料，不断翻新面点样式，独创多款象形面点，一经推出便受食客喜爱，并称之为艺术品。为更好地研发产品，深耕传统中式面点，他发起建立了赵慧莲大师工作室，融合中西面点的精髓，打造民族饭店波波时光茶食品牌。26年中，赵慧莲用双手将一道道面点带上餐桌，让传统中式面点不拘泥传统，不仅美味而且美观，诠释了一点清新面点品牌的匠人匠心。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